再次求神来帮助我们。现在主，你的百姓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此刻你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也打开我们的心灵。主啊，让你的百姓这一刻在你话语面前，主啊，心被恩感，心灵被你打开，能够明白进入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明白全然进入你的真理。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昨天晚上太开心了，在这里看到那么多美好的节目，也特别看到我们弟兄姊妹邀请好多新的朋友来，特别是好多长辈，我坐了一桌几乎都不太认识的，有六七个长辈啊，在那里感觉特别好，因为我最年轻，他们都夸我年轻，我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七十几岁了，被七十几岁夸年轻可能也不一定特别高兴啊。但是在那里昨天晚上享受真的是饭食的美好节目，真是我觉得特别开心，是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到后面休息的时间跟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因为英文堂服侍我们，我们可以跟很多新朋友传福音。昨天晚上很开心，开心到晚上都十二点了都睡不着觉，想到弟兄姊妹真的是用很多的心思在那里安排这福音的节目。网上很多节目我都很高兴，但是特别开心有一个跟今天的信息特别相关的，大家还记得有那些穿羊毛的、大人孩子养的，有懒羊羊啊，有什么羊，很多羊啊，但是有一只羊很强壮，是不是大家看了、啊、都大力羊很强壮，结果大力羊不喜欢吃草，结果谁来了？哎，披着羊皮的狼就来了。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披着羊皮，我忘记了，没有披哈。就昨天那个狼就太露骨了，直接就狼来了，结果不吃草的大力羊就被狼掳走了，不知道有没有被吃掉了。我看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羊都演得特别好，但是我就想在教会里面的情形好像我们演一出戏而已，看一看高兴就过了，但是现实中间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多年前我看到一幅画，是许多妈妈在那里看到中国假奶粉在那里卖给他们的孩子，他们这些孩子吃了以后大脑袋小身子，有些人还很早就去世了。我看到那些妈妈愤怒的面孔的时候，我不会说这群妈妈怎么这么凶，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些妈妈愤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妈妈很凶吗？不是啊，很难过，是不是觉得那些卖假奶粉的人非常可恶，这些妈妈的义愤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使徒保罗看到那些假教师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其实是非常忍耐别人的软弱，同工的软弱他非常忍耐的，在历史中间当然马可软弱他让他表哥带走，但是其实很多同工的软弱他非常忍耐，但是对假教师他非常愤怒非常严厉，甚至咒诅假教师，是这些人是该受咒诅的。有些人说保罗很凶，但是我想到那些母亲当假奶粉他的孩子吃了假奶粉的后果的时候，我觉得使徒保罗就像那些母亲一样，就像昨天晚上我们那个拿棍子的那个王弟兄拿起了棍子啪把那狼 打倒，是那样的一种心态，保护羊群。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刊登了一幅这样的中间那个画，那个人叫 Marshall Applewhite， 这个人是一个被称为是 Heaven's Gate 天门的一个邪教里面的教头头目，他这群人包括他自己深信那些飞碟星外人可以来拯救人类，他们在那里也潜心的在那里修读他们的经书，他们也洗脑这群他的会众。到了1997年的时候，他们在加州圣地亚哥北部一个 hotel 里面，他们在那里等候着彗星很快经过地球附近，他说你们很快一起我们跟着他就可以被彗星带走，地球要毁灭了。 所以我们只有跟着彗星走，我们灵魂得救，我们可以进入永恒。这群被洗脑的邪教里面的教徒跟 Apple White 一起服毒自杀，39人，最后一张下面那张图看见尸体从那里一句一句的抬出来。因为怎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神的教会我们聚集在学习神的真理。但是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假教师，他可能传讲的也用我们的术语，也用我们的经书，甚至但是掺杂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使得我们如果全然领受，你可能不但是永恒中间有后果，今生可能都有很可怕的后果，就像天门教的这些信徒一样。其实这些人在还没有自杀以前已经有一些怪异的东西，但是这些人被洗脑了，他们完全听从他们的教主。所以异端邪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也分异端、异教等等邪教。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1-6节。使徒约翰在年迈的时候看到教会一世纪末诺斯底的异端开始萌芽，在那里许多人也去教会，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他们却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从肉身来的，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他们相信另外一个基督，他们相信人间的哲学跟一些圣经的启示融合在一起，包括东方的神秘主义，一些宗教融合在一起，感觉很有智慧的东西，相信也迎合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一种异端邪说在教会里面流行，使神的百姓不能够很好的专注在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上。所以我们一起来刚才读的经文，一起来看约翰带着一种长者属灵的长者对神的儿女谆谆的教诲。所以他这里开始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就是你们蒙爱的，英文还翻译成 Dear friends 可能不够亲密，是你们蒙爱的，像弟兄像儿女一样的。老约翰在这时候带着一种长者属灵长者谆谆的教诲，来看见教会里面受到异端的侵害。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约翰在这地方首先来吩咐我们，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要相信的，而且就在他的时代里面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敌基督的灵，许多欺哄的灵，许多似是而非的灵，在那时代已经出来了。这地方我们首先来看到约翰说，你们不要，都要相信，而且要试验，总要试验，这是一个命令，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特别我们东方人非常，中国受道教、印度教、佛教还有印度这边的影响，从中国和印度来的许多神秘的宗教已经除了我们骨髓里面有以外，也蔓延到西方。西方已经在一种灵性下沉的基督信仰里面，或者犹太教里面，他们已经慢慢感觉到枯燥了，需要东方的神秘主义来复兴他们。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瑜伽在美国盛行，禅宗在美国盛行，这些枯干的美国的心灵，希望西方的心灵，希望从东方那里认为非常肥沃的土地上，宗教的土地里面吸引一些宗教的东西。我们一会儿还会仔细来想一些今天的，但是在一世纪末的时候，有一种信仰叫诺斯底主义，这个信仰是把基督教的东方神秘主义还有希腊的哲学融合在一起。他相信神有一位至高的神，他不是创造世界的，这位神他因为相信物质是邪恶的，创造世界跟物质相碰的神不可能是圣洁的神，但是有一位神是造物主，那个造物主不是圣洁的，因为他跟物质连在一起。他也相信人里面有一种精神，然后神可以启示他特殊的知识，就是诺斯底的意思， Gnosis， 诺西斯就是希腊文知识的意思， 他说有一些知识精英属灵的领袖得到这种启示或者说这种知识，只有他们有。这些知识精英得到这些属灵的知识的时候呢，他可以被救赎啊，你学习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救赎。这种诺斯底主义最可怕的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基督如果成了肉身，因为肉身是邪恶的，肉身是物质，物质是邪恶的，因此基督不可能成为肉身。他说基督是从那位最高的圣洁的那位神那里来的，他没有成为肉身。所以传递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跟这个信仰体系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个信仰体系非常迎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有点像今天如果在中国大陆讲耶稣是传递一种是一种登山宝训里面，你只讲登山宝训很多知识分子都喜欢的，但是说你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些文化基督徒就觉得那个东西听起来就不太舒服了，登山宝训听起来觉得道德上非常高超，非常尊贵，非常高贵，你接受它就好像当年进步的人进入一个什么党派组织一样，你只传登山宝训很受人欢迎的。就像十九世纪的自由派也非常喜欢传登山宝训，耶稣只是一个榜样，你效法他，但是不要耶稣是替我们赎罪的救主，不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他们只传一半的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一半是非常可怕的，把神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隔离开，而且耶稣不会是成为肉身的。在一世纪的时候有几个异端，关于基督论的异端，那后面我们来看审判的标准，在前一个审判的标准，从二到六节这里来看怎么判断试验那些诸灵各种灵他用什么标准呢？我们这里看到约翰指出两个方面的标准，一个是基督论的标准，一会儿还会提到一个实践的标准，实践性的标准。我们来看第二节开始，凡灵从耶稣基督，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是出于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被称为基督论的。什么叫基督论呢？在神学研究里面研究耶稣基督是谁，那个称为基督论，这是一个神学的词汇，但是基本上这个判断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这是判断异端里面重要的标准。在判断异端里面，神学家们通常告诉我们有三类的标准，一个是三一神论，他是否接受三位一体。大家开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看见三一神学院北面有一个教堂，有没有人注意看？怪怪的，很多孔，很多洞啊。它不是多神论哦，它那个很多洞不是好多神，它是一个一神教。一神教就是专门跟三一神学院做对头的，所以对头刚好就在对门。所以三一神学院对门有一个对头是一神教，不相信三一神论的，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不要进去做礼拜。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判断异端里面，第一个三一神论，第二个是基督论，到底耶稣基督是谁，第三个是救恩论，我们靠什么得救。所以神学家们通常用三类标准来判断一个教导是否是异端还是极端。当然邪教那些不用说了，它已经都不是异端了，异端是指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变位的变种，但是异教就像东方闪电都不算异端，算异教，是邪教，那个就很容易判断，因为是我们信仰外面的。但是异端就是他用我们的词汇，也用我们的一些信仰的教条，但是他把它改变了。所以三一神论、基督论 和救恩论是来判断。今天我们特别在末，就是约翰一书里面那个时代，末世的异端初期的时候，这地方特别用基督论来判断他们。这地方说，如果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出于神；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的，就不是出于神。所以约翰这地方给出一个非常简单，也是那个时代可以很容易遵循的一个标准，到底耶稣是否道成肉身。刚才讲过，那时代的背景里面，那些被诺斯底异端掳去的人，他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但是约翰给出一个标准是，如果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就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神学性的基督论一个标准。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很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到底他是谁。大家还记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候，耶稣在门徒跟随他一段时间，好像神学院里面期中考一样，还没到期末考，中间就考考他们到底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就问他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所以耶稣先拷问他的门徒，到底别人你听说过我是谁？那有人说施洗的约翰，先知里面的一位等等，就是道听途说的，那些报纸里面报道的，那时候没有报纸，就是人家说的，舆论里面所说的，到底他是谁？但是耶稣不是很关切到底人怎么说他。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问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你们是强调的。耶稣非常关注那些跟随他的这群人到底是否认识他是谁。其实外面道听途说，别人怎么说都没有关系的，你们跟随我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说我是谁？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你跟从他只不过学到一些教训、一些比喻、一些教义而已，你没有跟他有真正的血肉的关系，并不真正认识他。所以做基督的门徒非常重要，是要知道他是谁，是基督论的标准来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真教训还是假教训。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三种被称为异端的，特别在基督论方面，第一个被称为是初期人诺斯底的异端，刚才提过了。第二个是幻影派，幻影派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基督是一个幻影，他没有成肉身，他跟刚才这个物质是邪恶的，肉身是邪恶的那样的理论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只是幻影，他并没有真正成为肉身的。所以幻影论呢，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很容易解释，他没有真正的死，所以他复活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另外就是世子论，世子论说耶稣只是个人，他是个道德教师，他的身上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特别在他受洗的时候，基督就降在他身上，他成为神的儿子。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就离开耶稣了。你看，把耶稣基督分开了，耶稣只是一个肉身的道德完美的人，但是基督是在他受洗的时候附在他身上，在十字架的时候离开了，钉死的时候离开了，叫 adoptionism。 这些都是否认耶稣基督真正的从永恒的基督成了肉身的耶稣，而且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标准，来借着这两个标准，我们一会儿来判断一些现今的时代里面一些错谬的教导。我们来看第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到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弟兄姊妹，这里哪一个动词一直出现？哪个动词？听从。听从的中文翻译非常好，英文翻译成 obey。听从就是听啊，还要从，真的中文是非常好，就像悔改也是，中文是很传神的翻译，不但悔恨啊，你还要改变。所以悔改和听从这两个中文真的把圣经里面经义翻译得非常清楚。 听还要重。可能有些人听了圣经的教导，哎，也觉得不错，但是他没有行出来。所以错谬的教导里面，可能假教师可能头头是道，也讲得很不错的，很有口才，很有学识，很有影响力，甚至很有魅力的，但是他自己行不出来他所讲的。我这样讲的时候，作为传道人我很紧张啊。我们这里也有牧师，有很多神学生，朱日轩老师，那这样的话谁还敢讲道？不是因为完美了我们才可以，是当我们正在抵挡我们所传讲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刚好跟我们的信息是抵挡的、矛盾的。我听到读了一本护教书，我很喜欢读哲学性的护教的书，在一本护教书的最后，就称为对话的护教里面，他说终极的护教是生命，终极的护教是生命，这个讲得非常好。人家以为护教都是用一些理性哲学把对方的那些体系暴露、世界观的矛盾暴露出来，然后那个你的护教当然是这很高超的，但是你讲得再好听，最后传讲的人他的生活方式直接跟他的教导是矛盾的时候，他说这是终极的矛盾，最后别人看是假的，不是那个理论是假的，因为这个理论讲的传讲的人自己也活不出来，最后这个是一个假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非常对那些先知来讲神的道非常严谨，他们怎么测验一个先知是真先知假先知呢？除了预言能不能应验以外，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预言不能被应验，要用石头打死，那是假先知，很明显的。还有一类在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不是说他可以像有旧约先知那样有启示的权威，他讲的话不是写在经书上，他是对某个处境里面发出特别的引导，那样的新约的先知。初代教会怎么判断这是真先知假先知呢？他用的非常简单，也是非常容易判断的，那个不是普世性，但是非常好用。他说啊，如果一个先知来这里讲了道讲三天了还不走，这是个假先知。我不知道年底的大会为什么要三天半啊，要按照古代教父的传统三天半哈、哦，这个人要讲三天半，你这个很像，为什么待久了是假先知呢？大家猜猜为什么？其实讲道的人，做教导的人，其实他会承受一种很大的试探，因为他是教导的，而且是一种信众，是一个信仰里面的会众，多半会倾听他，会尊重他。你这个人在那里，一个流动的教师在这里留在那里，被人哇，你讲了，有人就欢迎你，就高兴，就拥戴你，崇拜你，啊，你就不要走了，留下来，我们会给你好多好处的。不用说，很多会众都会对那些教师。都会不但是恭维，可能真的是很敬重他啊，这类假教师就不想走了。请你不要应用在今天座谈牧师身上。他们的行为借着他们教导，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得到的好处，他们的生命跟他们传讲的不一致。所以那些人从第二章里面提出，他们是从他们中间出去的，但是他却不是传真理。这些人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听从使徒的教导的话，他们就是属神的，他们不听从使徒的教导。今天很多异端也用这段经文，他说要听从他们的就属于他的，把他以为神秘的一种群体，用这样的话来把它合法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是指使徒的群体，当初耶稣基督的门徒，这群人跟基督在一起，他们的使徒性正是圣经的正典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这群人是代表使徒的正统，他们是基督的教导的直接的传递者、承受者。跟今天异教里面也用这些说，你们不听我的就不能得救，听我的才能得救，那些异端里面常常这样讲的。听从是生命的遵从，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那些爱神的人一定会遵从他的命令的。所以我们今天承受许多人的教导，我们要看看他们的生活。一会儿容易判断，有一些教主宣称是爱神的，他们有26个妻子， 你大概很难想象这是爱神的人。哦，他的继承者觉得26个不够，还有40多个妻子。从他们的生活里面，你看出来那是假教师，非常明显的。我们来看当今一些错谬的教导。我想今天大家很想知道，这是远古的诺斯底异端的初期约翰时代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有多少呢？我们来分辨，今天这里很多，我列了一些，但是可能有些跟我们直接相关的，有些不完全相关。相关的我就多提一些。我们来看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跟我们今天非常相关的。我跟大家提过，我们中间一位姐妹住在 Buffalo Grove， 有一天她告诉我，牧师，有一个人很有爱心，经常来找我。我说是很有爱心，老敲门是不是？是，经常敲门，敲门敲门敲敲。他说他给我们看了小册子，跟你在教堂里面讲的区别也没什么区别的。我一听就很紧张，我跟师母赶紧去探访这位姐妹。探访的时候，他告诉我小册子给我看，的确10张册子里面9张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告诉他，你不要看那9章，神的创造这些他都没什么问题的，你要看耶稣基督那一章，关于耶稣基督是谁，耶和华见证人是回避的。你特别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神吗？相信三位一体吗？你问耶和华见证人的话，两个人来的，一种是摩门教，一种是摩门教有的时候会带着小孩子，那你知道他不会威胁你的哈，带着小孩子你怎么可能会抢东西呢？那有的时候夫妻，有的时候两个人一男一女配的。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非常友善，也非常有爱心，非常温和，非常礼貌。但是这些是外在的，我们没有评断这个人的品格人性，我们来分析他所传讲的教导。在古代有一个异端叫做亚流异端，亚流异端正是亚流异端的兴起，正统的教会必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正统。于是我们经过2个多世纪的许多圣徒的努力，发展出三位一体的教义。耶和华见证人是古代亚流异端的复活。这个异端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只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说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但是他对最大的错谬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他说耶稣基督是高级的受造，奇妙的受造。他用哥罗西书1章15节那里，他说他是被造，第一个被造的。请问耶稣基督如果是被造的话，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尽管他是受高级的，是超越我们的，他只要是被造的，他是受造物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开过 Chinatown 那边去 Chinatown 那边有个桥，对不对？下面是 Chicago River。 你发现如果你走一半，那边过不了那边，可以吗？我很怕那个拱起来，一拱起来就是过不了了。亚流主义和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都属于这一类，这一边提到神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有人性，跟我们是连在一起，但那一端耶稣基督不是神，所以耶稣基督过不了神那一端，跟人这端连在一起，跟那端过不起，就像过桥一样，这边我们可以走到那边，到不了那边了。基督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保证了，就像人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桥是断了，他跟神连不在一起的。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端。他经常说古代的教父们用政治权力确定了三位一体，他说你看那时候罗马的皇帝用他的权力召开大会等等，讲一些背景知识告诉你说三位一体是有问题的。但是他通常如果你不懂得这段历史，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讲这个，他就跟你讲一些别的，你听起来很像。我有一次去 Ohio 一个地方，有两个人敲门，一个黑人的，他就跟我们很温和的讲，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但是很热心读神的话，刚好我就知道耶和华见证人的问题，他就进来了。坐下来聊的时候，就翻开哥罗西书1章15节。我那时候还没有学过希腊文，但是只是牧师给我一些装备，我知道这地方他们的错在哪里。我就直接就我说不要讲别的，先讲耶稣是谁。哦，他一看这个人好像懂了我的问题，他就很紧张。两个人就看一眼，对一眼就知道这个好像来者不善啊。其实他是来者， 我们就在那里坐下来谈。后来发现他说服不了我，说服不了我，最后就很礼貌很客气的走了，我也送他走。最近又有人敲门，有波士敲门还会说中文的人来，知道我们家，不知道我们家是前面有个以色列的一个东西贴在门框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后来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请会说中文的就来了。后来我跟师母说，我们请他进来吧，因为这也是同胞啊，说国语的，我们要救救他。后来就暴露我们的身份了，我说我们是牧师，请你进来，我们一起来探讨耶稣基督是谁。从此就不见了。为什么这么怕牧师呢？你要是真理的话不怕，你应该救救这些牧师才对啊！如果我们走错的话，牧师会影响很多人的。这就看出来他们心虚。我出信的时候他们就很勇敢跟我讲，我是做牧师的时候就告诉他一次他就不来了，我后悔讲了，我应该救救他。那时候我真的说，我说我是在教会服侍做牧师，请进来我们一起啊，客气客气。后来不见了啊，我们后面就不来我们家了。我为我们的姐妹到现在还没有回到我们中间，我很难过。我们姐妹也信主多年，但是这些礼貌的很有爱心的耶和华见证人把他掳去了，盼望他早日能够醒悟过来，不要走桥走一半发现是断了，连不到耶稣基督，连不到神那里。所以这些人带着真诚，被迷惑的真诚来迷惑，继续他不是欺骗他自己进入了异端，他也认为他是正确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怕。他带着一种虔诚，带着诚实，其实是被迷惑的，来继续迷惑许多人。耶和华见证人，这是今天特别可怕的，还会来敲门的。他常常高举一神论，是独一的真神，创生命记六章四节五节那里常常说我们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神。那以赛亚书说我们是他见证人，都是他见证人，常常举这些经文。然后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被造的，这些都是断章取义，不能够很好的整合圣经。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懂希腊文，我们也不需要懂希腊文，整合圣经为什么三而一，一而三，他们不能整合得很好。初代教会圣徒们用了两个多世纪，两百多年的时间来思考，总结出来的已经正统三一神论，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这里有很多神学生，盼望可以帮助我们，你们可以从原文的解经来帮助我们，然后来装备我们，将来你不一定告诉他我懂希腊文，你就告诉他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翻开，还有其他的经文，你来告诉他，打开神的话来告诉他你们错在哪里。我们也用约翰一样的一种真诚告诉他，你们是带着被迷惑的真诚，你自己被迷惑了，请你也不要再迷惑别人，这是对他们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盼望我们的群体成为这样的一个懂得分辨异端，也能不当分辨，我们也挽救这些以为有真诚却是被迷惑的人。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摩门教。摩门教对宣教非常热心，大家知道有一次在青岛的大学里面，他们说国家来抓外国的宣教士，有一个弟兄 不肯把自己的弟兄供出来，就把摩门教的宣教士都供出来了，结果六个摩门教宣教士都被赶出境。好，我说这个做得很好。摩门教是他们带着热心宣教。摩门教最大的问题是 Joseph Smith 他认为他得到了天启，得到了启示。他说古代的圣经是启示给犹太人，后来圣经是启示给他的，于是他把那只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摩门经。摩门经跟圣经有同等的权威，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摩门教里面大家刚才说一个很好判断的标准是他们的生活。Joseph Smith 有26个妻子，他的继承人有40多个妻子。那如果你今天到盐湖城去，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曾经那位第二任的人带领他，杨百翰带领他去西迁的时候，那像出埃及一样的壮观，也很悲壮，那个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传讲错谬的教训。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圣经的权威跟摩门经的权威是一起的，两个权威其实圣经就没有真正的权威了。他们早期还推崇多妻制， 后来被美国政府裁判了裁决了，后来才被迫修改。这些人的生活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不合圣经的，他们也用旧约一些解释为什么堕妻制是合理的。就像当年美国在南北内战的时候，南方的那些牧师们也是用圣经来解释奴隶制、蓄奴制为什么是合理的一样。这些人不知道是真诚还是要来奴役别人，起码他们也用圣经，但是用错误的方法。所以有健全圣经教育的教会还应当看重解经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年轻的时候就献身给主用，在那里在原文上在解经上花时间来献身研究这些事情，来去帮助教会能够正确来分析、正确解读、正确分解神的道，这非常重要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这个要说一说，因为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甚至影响到大陆。安息日会是一个很不容易分辨的，在这地方有可能敏感，有些人说它是异端，有人说它是极端。如果你去 Google 的话，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起码林献高老弟兄，我们嘉陵教会所敬重的，还有唐崇怀牧师、唐崇禄牧师的兄弟，都认为他是异端。但是我想刚才讲的，如果根据刚才三一神论和基督论和救恩论来判断，你看他的信条里面，其实很难把它定为异端了。它里面是对末世，比如说审判的时候有特殊的审判，那些是相当极端的。他认为地狱以后会消失的，他认为一些教导就是从正统的，刚才说如果根据三个判断的话，很难用异端来判断他。所以美国有些神学家也起来替他们说话，但是他们有异端的特色，他们设一个总会来裁判这个人未来能不能得救，这样的一些总会的审判很有异端的色彩，所以他们组织架构上很像异端。所以中国老一辈的传道人很多都把安息日会定为异端，但是我想从他教义里面比较困难。如果刚才说从三一神论、基督论和救恩论上看，他还很难把它定为异端。所以不管怎么说，但是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群体，因为他在那里落守安息日，他说安息日是永恒的，必须遵守第七天安息日，一定要安息的，还遵守一些强调遵守神的诫命这样的一些，虽然不是作为一个得救的条件，但是他在那里非常落守这些规矩，对食物的禁忌等等。你要读的话，很像在这方面的强调，很像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异端。所以我想初期那些领袖老一辈这样判断也是可以理由，但是你个人去判断是异端还是极端，因为这个定义可能不一样，但是起码从我们的角度看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群体。我个人相信中间他有神的百姓在里面，就有点像中国的三自教会里面有许多爱神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里面的基督的至尊性、基督的在被尊崇这样的事情上，在所有的事情上被尊崇上，这三自教会是有问题的。安息日会也是一样的，他作为一个整体有健全的圣经真理的群体，他是有问题、不健康的。所以安息日会如果来找你的时候，你可能来分辨他到底是异端还是极端，但是不是健康的。起码基督教科学这个是既不基督教也不科学，他强调医治啊，艾迪夫人在那里他的书里面科学与健康里面很强调健康被医治。那这个信仰里面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邪恶不是真实的，苦难邪恶不是真实的，如果邪恶不是真实的，罪也不是真实的，所以基督的救赎就没有必要了。所以你看这是否定救恩论的，所以这是一个异端啊。这里面很多人以为这是很多科学家都会相信基督教科学会，不是的，他是许多精神上受到刺激需要释放的人啊，他用这种医治强调医治全人医治等等。这个基督教科学在美国虽然不像其他耶和华见证人那么昌盛，但是却有许多人跟随他。统一教是从韩国出来的，文先明的，他那里你看见那个有世纪大婚礼，那些集体大婚礼的都是他做的啊。他的对这个是跟我们关系不太大，他是以前68年到了日本，就传到日本，72年传到美国， 对我们华人群体可能影响小一点，我想你去稍微 Google 一下就看见他的问题了，对我们华人教会影响不大。东方闪电这是我们自己独创的华人的，这个不能称为异端，是异教。刚才讲的，他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女的，是中国出来的，乱解经。你只要看看他解释啊，那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说东闪电从东方出来到西方，他说这就是东方闪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中国很想问那些老一辈的人，他说教会里面的长老都被东方闪电掳走了，我很好奇啊，我说这都不是异端啊，这是异教啊，邪教了。我说你们怎么会被我当然当然我见到了，我说他们怎么会，这些做长老的人怎么会进到东方闪电里面去？他说牧师你不知道，他们很有爱心。我说怎么爱心呢？他说他教你剃头，帮你介绍工作，那还有一些长得很漂亮的姐妹来找你，东方闪电的姐妹。他说我觉得不能称为姐妹，来找你，那很漂亮的姐妹来找你，还可能跟你拉关系的，还可能很做不好的事情呢。哦，这叫爱心哦，我很稀奇。他说不但爱心，最后还会绑架。哎呀，我说这个厉害了，我说这就明白了，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你知道什么地方是进去出不来吗？一个是黑社会，一个是婚姻，对吧？进得去就不要出来了。他说进东方闪电也是一样的。哎呦，我说出来有什么危险吗？他说哦，那就有问题了，那个他会做非法的事情的。东方闪电都不值一提，你稍微看看马太24章，如果会相信的话，真的大脑里进水了。怎么会？你要是能够相信的话，这样的一种错谬的教义能够相信的话，我不知道您的理性还有什么起作用呢？哦，我不好意思啊，我在这里嘲笑东方闪电啊，我真的是不但嘲笑，还觉得很愤怒的，因为他在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在昆明。昆明他说有那时候很多年前就有2000个人左右的东方闪电到各处去教会里面拉人。东方闪电是寄生虫，寄生在既有的教会已经有的教会群体里面去拉人到他们中间，非常可怕的一个邪教的组织。他后来改名了，东方闪电名声不好，他称为全能神教。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国政府很好啊，他们有一次我们去短宣，在一个中心，一个会议中心，那地方是有党支部书记什么在那里办公的地方，他列了中国邪教啊，其中有东方闪电。哎呀，我看得很高兴，我说嘿，共产党帮我们来除邪教了。真耶稣教会也是中国出来的，世纪初出来。真耶稣教会现在还有真真耶稣教会，他认为那个真耶稣偏了，是要真真耶稣。那真耶稣教会也是一个异端，他是在他借用以赛亚书9章6节里面，他说称耶稣基督那个弥赛亚要来那个孩子，将生的孩子是全能的父，他说那个圣子就是圣父，后来还说圣子就是圣灵。所以他犯了一个初代教会的异端，称为形态论，就是神只有独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不过是三种形态出现而已，同一位神以三种形式出现，好像水的三态一样，冰水气，这样的一种教导是跟三位一体是错谬的。所以有人后来真耶稣教会发现这不对了，他我见过有真真耶稣教会的，我还没有仔细了解真真耶稣教会是什么。成功神学是今天跟我们相关很大的，成功神学在以前过去讲过了，我想今天不讲很多，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这么多都忘记的话，大概成功神学和耶和华见证人你是特别小心。成功神学在那里，特别是那些很希望发达在世界上成功的，他多半讲一些你不但信神未来得拯救，今天也可以，现在就是最好的生活，the best life now， 他就是你现在生活最好了。你在沃尔玛里面就能看到这些，那个头发梳得很亮的那位牧师，他就会告诉你现在的生活是最好的。他告诉你他怎么样看到一个房子很想买 dream house， 祷告经过几次以后祷告，后来果然给他了，这就是成功神学。他告诉你天上地下都可以得到的那种生活，谁不想得呢？在地上不用做拿撒路，是不是可以做财宝财主，但将来做拿撒路，这是谁都想做的。成功神学告诉你可以。成功神学还有很多祷告你信心不够，成功神学很多跟你祷告你得不到的东西，说你信心不够。所以大家看见成功神学在今天美国许多大型教会里面吸引了很多的人，2万人3万人，是 多半在一些富有的国家成功人士中间吸引人的。我看到在新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大家很兴奋很高兴，我们也为总统祷告，但是你不要看六个牧师中间有犹太教我们不能接受以外，他不承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犹太教有拿比在里面，还有成功人士，他的自己的属灵的导师是一个传成功神学的人。所以不奇怪总统说美国第一，美国富强，这个东西从世界的角度看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这样的趋势下去，成功富有很可能带来的是美国教会成功神学的泛滥。我不是先知，不能预言，但是盼望弟兄姊妹警醒，特别是你是世界上很成功的人，如果你也觉得某些听起来很舒服的时候，你要警醒，要小心。温水煮青蛙，温水的时候很舒服的。成功人士讲了很多了，就如果建议大家用于晋升的话，看一本书《没有基督的基督教》，迈克霍顿写的，这是当代先知 Westminster 的教授，非常，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神学家。Michael Horton, H-O-R-T-O-N, Michael, Michael Horton. 你看他的书，他有很多分析，对 Joel Osteen, 对那些包括后面一块提到极端灵恩派的很多分析是非常到家，从圣经、从神学、从历史来分析他们教导错谬的地方。极端灵恩派，我想灵恩派，我们许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他的追求有些很极端。初期的时候，五旬节中还强调说，不说方言的都不能得救。今天他们就慢慢把这个收起来了。他们其实错谬在于，不是说他们哪一句话讲错了，他们把一些重点的不提，但是提一些不重点，比如圣灵是神是重点的，却提圣灵的恩赐却成为他们的重点。特别极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追求到极端的时候，都被很可能会被邪灵侵扰的余地，像多伦多祝福，像许多那些会像狮子一样叫的，他说这是犹大的狮子，其实可能中邪了已经。所以要非常强的，我个人都见过那些极端灵恩派搅扰我们的教会。一个弟兄病了，他在那祷告祷告，他会好的，他发预言搅扰我们的教会。那个说预言的人还亲自，说预言的传递者亲自告诉我跟师母，我跟师母去 parking lot 里面看一位即将离世的弟兄。这个极端灵恩派的夫妇告诉我们说，他说已经有预言了，我们弟兄今年感恩节会好起来，会到全美做巡回，去做巡回见证的。我跟师母也很希望这是真的，我们也很恳切的为弟兄的医治祷告。但是这种发预言跟恳求神不太一样，恳求神是带着谦卑，神主权在神手里，医治主权在神，但是我们为弟兄求主帮助他医治他，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发预言以神的名来发预言就搅扰了我们。只是今天我们不能用石头打人了，但是这群从附近灵恩教会来到我们这里搅扰我们教会一阵子，当弟兄离世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消失了，因为预言错了，他应不过这些事实。我们的弟兄在临终之前心灵受到很深的搅扰，问他的妻子说，为什么来探访我的几位牧师都没说我一定会好。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责任，当我们的肢体软弱的时候，身体软弱，甚至即将要离开世界建筑的时候，那些错谬的教导都会搅扰灵魂不得安息，这是很深的罪过。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全的圣经的教义，圣经的真理，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我们还要有健全，不但读神的话，还要有健全的教义来理解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许多时候需要思考神学的一些问题，需要大家来探讨。以圣经为中心，不是说我一天到晚来读圣经就可以了，还要有整合性的，神给了智慧，历世历代圣徒留下的传承，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真理。我们讲十二个标志，不是说举一个就可以了。那有的教会，启示录里面教会也有很分辨真假使徒了，何会分辨？但是他没有爱心，是不是？所以十二个标志整合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靠神的恩典来建立合神心意的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你的圣殿中一起来思想，就你自己所托付的纯正的道理。因为时候将到，人会厌烦这些真理，不愿意听。 靠着自己的私欲就增添那些好些师父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主啊，你来帮助怜悯这块土地，也怜悯主的教会。主啊，不但在中国，在美国，在许多世界地方都有异端邪说，主啊，异教，主啊，异端来轻视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来帮助，靠着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帮助，来兴起一群主啊，你坚定的来信靠主，你自己真正按照你真正话语的规模来传讲纯正的道理，教导，并且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活出这样所传讲的真理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中间几年中间，在这里渴慕真道，在逐日学小组，主啊，在渴慕你的话语的灵修上，主啊，在读经的计划上有这样的勤勉的计划，我们求主来赐福，主啊，借着这样的一种学习，能够更深的明白主的话语，也知道教会传承中间圣徒们所留下纯正的教义，来引导我们今天行在主的心意中间。盼望在芝加哥的北郊，我们在这里一起同心协力，靠圣灵的帮助建立主啊健康的教会，有纯正的主自己话语的规模，主和圣经教义真理的教会。谢谢主赐福我们，奉耶稣名求，阿门。